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等到萧景琰抱着严君玉回了房间，果然有个小太监进来，似乎递了什么东西给他。严君玉本来想等他睡着之后再想办法偷看的，没想到那人一走，萧景琰就笑道： 别装睡了，小严。 严君玉只是闭着眼睛不作声，萧景琰又笑： 不是诈你，我知道你装睡。 严君玉装不下去了，只得不好意思地睁开眼睛，见萧景琰带着笑看着自己，不由得也笑了。他忍不住问道： 是什么消息？是好消息吗？ 萧景琰却仍然云淡风轻，还有闲暇问他： 小严为什么这么想知道结果呢？ 因为我是大周人。 他红了红脸，还是说出来了： 还因为我喜欢你，我想你开心。 早在安乐公主来之前，严君玉就想到了，无论和亲的是哪个公主，都是太子的亲妹妹。寻常大周的官员尚且觉得屈辱，那萧景琰身为太子却不能保住自己的妹妹，这屈辱和痛苦都是加倍的。他仰头看着萧景琰，仍然是干净澄澈的一双眼，带着少年喜欢一个人时特有的热烈。萧景琰心中忽然意识到自己错了，原本怕他沾染权力，怕他学会像荣浩那样权衡，但事实证明，就算他学会了，这双眼睛也仍然是一样的干净。他永远是那个无意间闯入权力场中的孩子，学着讲权谋的时候，就像小孩偷穿大人衣服一样生硬。而在这层外衣下，他依然是那个在御书房的石榴花下笑着把怀里的馒头分给别人的小颜。萧景琰低下头来，勾住他的下颌，安静地亲吻了他。少年的吻技如此青涩，总也学不会呼吸，但却能轻易地让人心里烧起一把火来。 小颜想知道这张纸条上写着什么吗？ 他笑着问。严君玉顺不过气来： 想知道。 萧景琰轻轻展开，严君玉认了出来。他上次见到这纸条的时候，萧景琰说是一个坏消息，结果第二天西戎人就求娶公主。这次纸条上不过简简单单四个字，横平竖直，看不出笔迹：且去填词。 什么意思啊？ 是个典故，宋人记载刘永落榜后曾经写了一首《贺冲天》，里面有一句：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后来仁宗皇帝御批进士，看到刘永的名字，问此莫非填词之柳三变，侍从答是，仁宗御批且去填词。从此刘永无缘仕途，落拓一生。 即使知道他是在转移话题，这个故事仍然让严君玉震惊了。他仍然记得荣浩上次跟自己说过的那首引得金人亲送的词： 是写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那个刘勇吗？ 是。 那他后来呢？怎么样了？ 贫病而死。 这个不是好消息，对吗？ 是个很坏的消息。 临到鉴别宴前一天，气氛越发紧张了。太子一大早去永乾宫见陛下回话，连伴读也不带，只带了几个随从。严君玉睡过了头，醒来时连人都不见了。问云兰，她反正是天塌下来都能笑得温柔的。 啊，殿下去圣上那儿请安了，下午就回来了。 严君玉顿时慌起来，偏偏熬记还要吓他，也不说话，只站在外厅里穿戴甲胄，连佩剑都是开了刃的，侧脸上神色冷峻如霜，一副要上阵打仗的架势。雨嫣然早穿好了，见严君玉吓得可怜，笑着道： 我们去军营里转转，小严，去玩玩吗？ 没有命令，怎么能擅入军营呢？ 严君玉虽然慌， 还是知道道理的。 京城卫戍换防，原是圣上去接见的，现在圣上在养病，自然是咱们东宫去。等殿下忙过了这一阵儿，就得正式接见，咱们先去打个招呼。哎，你还不知道这位新到的大将军姓什么吧？ 雨嫣然笑得狡黠。京城卫戍军一年一换，是怕与朝臣外戚勾结。大周太宗以武功立国，所以对武将防得尤其严格。除去几个封疆的王府外，军队驻地都是常调换的，这也导致了军心涣散，常打败仗。 姓什么？ 严君玉满头雾水，他正追问，那边敖季冷哼了一声，雨嫣然顿时不说话了。他笑嘻嘻道：“ 这我可不敢说，你只去问敖季吧。” 等敖季走了，严君玉去缠云兰，云兰才告诉他：“ 是敖季的父亲敖大将军。”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 敖季父子不和，你没见他都穿甲胄去，就是为了不用拜他。要说敖季这人也真是脾气怪，他是以东宫伴读的身份去，谁敢让他跪？真是犟牛一头。 严君玉问明白了敖季的事，又担心起太子来，他心实得很，一担心就是认真担心，饭也吃不香了。云兰见了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告诉他：“ 放心，殿下有分寸的。” 但是圣上和殿下的意见相左，一个想战，一个想和，怎么能说到一起呢？ 就算说不到一起，殿下也有分寸的，劝不动就不劝了，不会闹得大家难看的。 他这么一说，严君玉更担心了。 那岂不是要和亲了？ 云兰笑了，他见严君玉皱着眉头认真在担心，一张脸鼓鼓的，实在可爱。要是个小孩子，实在要咬上两口，只能揉揉他头发说道：“ 咱们小严真是，你又要殿下平安，又不想要和亲，哪有这么好的事呢？”“ 那想要不和亲的话，除非殿下不得平安。” 严君玉抓到了关键所在。荣浩从外面进来，听到这话插话道：“ 不然为什么都说西戎人厉害呢？殿下要真拼死反对，和亲也是成不了的，但难免会伤了父子感情，这计谋就狠拉在这里。”“ 哼，那是你的话，殿下可从来没说过西戎人厉害。” 太子直到晚上才回来，神色倒是如常。荣浩第一个问：“ 怎么说？”“ 明日鉴别，不谈和亲，改日朝臣再议。不过礼部已经在暗中相看郡主了。” 太子淡淡道。不过简单两句话，背后的波澜可以想见。严君玉想起云兰那话，等人散了，悄悄凑到太子身边，低声问道：“ 你和陛下吵架了？” 当初在永乾宫，庆德帝敲打太子，那样不露痕迹才是皇家手段。严君玉不懂权谋，所以把分歧想象成吵架了。萧景琰也只是笑：“ 没吵架，父皇还说我辅政辛苦，赏了好些东西呢。”“ 真的？”“ 真的，都在云兰那儿呢。小严要去看看吗？” 哄走了严君玉，那边云兰来了，淡淡道：“ 听说圣上动怒了。”“ 不过是被劝烦了，御史上了一堆奏章还没看完，我又力劝了几句，所以火了，药也不敢喝了。” 萧景琰笑道。云兰只是摇摇头，又下去了。八月二十七日是鉴别宴的日子，庆德帝强撑着病体也出席了。大周如今是太平盛世，数年没有灾荒，国库富足得很，所以只管金山银海的铺张起来。宴席弄的是鲜花锦簇，烈火烹油，说不尽的热闹奢侈。因为是鉴别宴，所以各国使节都到齐了，自然是以五湖为首，在庆德帝左手边摆下长席，太子带着百官在右侧作陪。宴席一直从中午进行到了晚上，表演了无数歌舞，总算唱起戏来。先是宫中的班子， 不过是些老掉牙的戏，歌颂太平之类的，嘈杂不堪，听得人厌烦。好不容易下去了，又上了一个班子，却不见人出来，只听见丝竹之声，清越悠扬，意境悠远，让人顿时就心静了下来。一个年轻的礼部官员凑到荣浩旁边解释道， 这就是这次赵进宫的南戏班子之一，一共有三个，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他笑容满面，生得俊美，看起来十分年轻，却已经穿着三品的孔雀官服，又和荣浩勾肩搭背，看来也是王侯公子一流。荣浩也笑着道， 要不怎么说你们这事儿办得漂亮。 原来这场戏唱的不是别的，正是东周列国的故事，叫做赵氏孤儿，十分曲折离奇。严君玉都看进去了，只听见那礼部官员又道， 这戏班子最擅长的原不是这个，但是排第二的是唱伍子胥的，正好压轴，最末的又有一段卧薪尝胆，有个美人正好扮西施的。 严君玉在旁边听着忍不住问， 排第二的是历届员的班子吗？ 那礼部官员也会钻营，见了他的模样和年纪，就知道是传说中的那位严小侯爷了，有意亲昵，所以笑道， 什么历届员，不过是个江南书生罢了，比他有才的多着呢，远的不说，你们东宫就有人能把他比下去，这位荣小爷当年。 荣浩笑着灌他酒， 好汉不提当年勇，小爷用不着你来吹嘘啊。 正笑闹间，戏却已经唱完了，戏子一同上来谢恩。宫中向来赏赐丰厚，早有许多小太监用罗装了许多吉祥图案的金银锭子。 赏， 谢陛下。 听见上面一声赏，只管漫洒下去，如同下了一阵暴雨一般，只听得满台前响，实在热闹。说话间，第二个班子也上来了，先是扮出战争场面，两队人打来打去，不过是些花架子。只见一队人逃走了，严君玉正在思忖，这两队人的服装怎么不太像春秋时的服装，忽然听见一声极苍凉浑厚的声音，似箫非箫，似琴非琴，只觉得心里寒意顿生。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